达领奥莱。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目前北五环五元桥到顾家庄桥、上清桥到香白旗桥由东向西，东二环小街桥到光明桥由北向南，建国路国贸桥到西大望路由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 新歌二号光良《造天气的人》。 一点一点，黑夜变成浅白色。 新歌三号黄绮珊《清平院》。 欢浪而归来，战北方，春心春雪万丈江。 新歌四号柯有伦飞。 飞到更远的地方，梦的视线要你陪伴。 新歌五号赖伟峰怎么好怪你。 所以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不悔过。 新歌六号刘诗诗何者般若。 难相平气何者般若，难寻世间悲苦喜乐。 新歌七号常思思大梦想鸭。 我是小黄鸭。 新歌八号 SNH48 甜蜜盛典。新歌九号岳静川彻骨伤。新歌十号田丹暖阳。 什么都哼成歌，是无声盼景的。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大家准时光临。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个小时热力追击，第二个小时有一个歌坛的新人来做客，他的名字叫做郝婉彤啊。先来说一下新一季的歌手，日前公布了首发7位歌手的名单，分别是汪峰、JCJ、张韶涵、李圣杰、李晓东、Guy 啊、张天，涵盖了摇滚、民谣、情歌、金曲啊、嘻哈，囊括了老将、新生、国际牌、神秘黑马。1月12号20点将掀起全新一期的歌手征战啊！首期录制呢，导演洪涛呢泪洒现场，他说呢，对于没有请来大家特别期待的歌手，已经尽力了。我看呢，前两天这个洪涛哭了，还上了热搜的第一名了。其实面对歌手这样的高手之间的对决，谁都会有特别的压力，所以呢，我想有些人很想来，但是可能压力也很大，想的东西也很多哈。Angela 张韶涵将会是这一季的代班主持人哈，所以今天第一首歌安排张韶涵的歌曲12年前潘朵拉当中的口袋的天空。 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我学会了抉择。你的背影远得像雾了，我不再回头，当脚步被回忆 Hello, Mr. DJ. 大眼睛 ，Check it out，Mumbo， 大眼睛 Mumbo。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明明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都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知道你的名字心，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心，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们是什么。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过，我永远会祝愿你快活。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名，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是哈林追星在18年前翻唱高凌风的一首歌，选择《Hollywood》这张专辑。我最近看到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说当导师压力也很大，比如说做新歌声导师，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呢。他看到其他的这个战队都是很正常的，自己的战队都是非常奇怪的学员，是一首怪牌。于是呢，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呢去跟学员沟通，设计编曲啊，呈现出来的效果呢，往往比预料的还要好。现在已经出道30年的哈林庾澄庆，去年年底推出了奇幻音乐剧《嘻哈游记》，并且推出新的专辑《嘻哈游记：庾澄庆的音乐奇幻之旅》啊。他的新歌《做到底》呢，正在中国榜 Top 40上榜了。嘿、hey, 你好，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继续锁定中国歌曲排行榜。黑豹乐队已经成军30年了，1987年丁武找到李彤成立了黑豹乐队，1988年窦唯加入黑豹担任主唱，之后呢主唱呢几经更迭，但是乐队在歌坛是屹立不倒的。不久前呢，他们在哈尔滨与歌迷跨年啊，在去年今年出道30年的演出当中呢，鼓手赵明义拿保温杯的照片呢上了热搜哈、啊，成了意外的品牌，而他们的音乐也像保温杯一样温暖了几代人。现在还是个这个正当年的壮汉，我看赵明义的朋友圈啊，天天喝大酒。我们来看一下 ，Don't Break My Heart。 Don't Break My Heart， 黑豹乐队。摇滚呢一直非常燃的，那现在燃系列呢一定还有嘻哈，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呢川味嘻哈，原唱呢是刚刚提到的征战新一季歌手的 Guy 哈，我们来听一下。继我是歌手之后呢，张杰的战场转到天籁之战，今年他将推新的专辑，我们听张杰版本的火锅底料。 对你笑呵呵，因为我讲礼貌，然后有好多国人拿起比较，包包都摸摸才几号 都不要闹，来跟着跳，一口咬下去用烫烫的橄榄毛，来比哈造你高的笑，跟吸毒做男子得要心头绕绕绕，对聪明看了吗，结果把你聪明过，当然是听来过人会切奔到哭，让亚连环都无大级别低了情到路，自凶在哪个 level 你我心中都有锁，很火有好多国人拿去比较， 不被你喊 说，包包都摸摸，最多也才几号，是火锅你是火锅底料， 不被你喊说， 对你笑呵呵，因为我讲礼貌，很火有好多国人拿去比较， 不被你喊说， 包包都摸摸，最多也才几号。 最好不要靠近，当你遇到细节只有选择放弃，从来不跟假朋友讲啥子道义，我一人唱所有人都变成了道具， 你是火锅底料，你笑我多因为我讲礼貌，很火有好多多人拿钱比较，爸爸和妈妈最多也才几号，对你笑火锅因为我讲礼貌，很火有好多多人拿钱比较， 张杰的火锅底料哈，成都话的火锅底料叫做火锅底料，重庆话的火锅底料就是火锅底料，听得出来他们之间的区别吗？你过来噻。选秀热呢也让行业知名的制作人呢忙得不可开交，比如谭一哲呢就担任了明日之子的音乐总监，他表示面对选秀比赛的经验非常的重要，但是选秀越来越性格化具体化，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呢调整制作的方向，并且需要根据选手自身的特点来设计编曲，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不比制作唱片要少哈。继续来听歌，谭一哲担任制作人，李宇春流行专辑当中的 A Pop Song， 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 这城市蔓延霓虹，迷幻如梦想要夜空，穿行 去晚班地铁空空，玻璃窗上雾气朦胧，你走后的十一月心如冰封，想你总在零点钟，情绪泛滥越夜越凶，耳朵里塞满音乐，两眼放空，看不清那一弯水中月亮，灯红酒绿买一杯娱乐至上，脚步摇晃心花怒放，天亮后街头独自游荡，他一直陪在身旁。 A-POP 上 A-POP A-POP 上 A-POP 上 A-POP A-POP 上，谁能够尝得到谁喝过的冷汤，在一人独处的屋檐下方， 李春的一首新歌 A Pop Song。 我发现他进入到摩登天空之后呢，从小清新开始步入暗黑系哈。听一首新歌午夜旅馆呢，是他全新的单曲，写的是一个人的孤独与温暖啊。入驻摩登天空 Modern Sky， 他不仅在音乐方面，在艺术跨界视觉互动方面将展示自己的才情，他就是曾轶可。 没有霓虹光，一个小店的灯火撑起了港湾，喝醉的人来到这里，失意的人来到这里，渴望一碗面的笑脸，只有快要倒下的钱，用一个小店支起了夕阳，孤独的游客来到这里，心碎的恋人来到这里，寻求一杯糖的慰藉，温暖的多少人送走多少人，冰冷的世界还剩一些温存，哪怕全世界放弃我，最亮的星星陨落，我还剩一个温柔角落。 冰冷的世界还剩一些温存，哪怕全世界放弃我，最亮的星星陨落，我还剩一个温柔角落。也为你划过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OK, let's go。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听着泽花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歌群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97.4 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The weather。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双休日期间天空云量较多，有一次阴晴转化过程，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周六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周日夜间冷空气南下，北风渐起。总的来说，双休日白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能见度较好，有利于假日交通出行。天气寒冷，流感高发，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积极预防感冒。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转阴，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20摄氏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由编剧徐冰执笔，李小平执导，演员颖儿、傅辛博、王耀庆主演的都市情感励志剧《最好的安排》日前正在山东卫视黄金档火热播出。作为准爸妈的颖儿、傅辛博的定情之作，话题热度持续。改编自知名网络作家电线同名小说的唯美神话奇幻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曝光主演杨紫、邓伦、罗云熙的配音工作照，画面中三人身着舒适的休闲装出现在配音房进行角色的原声配音工作。演员们原声配音的用心也让粉丝对这部剧的到来更加期待。 今晚十点，东方卫视全新喜剧综艺《今夜现场秀》迎来首播。喜剧演员马丽倾力加盟，与朗朗、张绍刚跨界碰撞。他将如何用深厚的喜剧功底 cry 全场，让人好奇满满。他在节目中与各路喜剧人同台竞技，轮番上演全新的喜剧故事。近日，香港杜莎公布 Angelababy 蜡像揭幕仪式将于2018年2月7号在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内举行。届时 Angelababy 将现身活动现场，为众人揭开产后首尊蜡像神秘面纱。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为您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中歌榜啊！我是你的 DJ 麒麟。跨年都是演员歌手们最忙的时期，也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刻。除了台上送去欢声笑语，台后呢也能找老朋友叙叙旧。比如说已经相识几十年的李宗盛、张信哲，最近见面就是热聊，聊的呢都是红酒精。加上李宗盛近期呢把事业的中心又搬回到台湾啊，还自称是宅男啊，所以呢他们说要到台湾来约一个红酒趴，一同来叙叙旧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的当年李宗盛作词作曲为张信哲打造的《别怕我伤心》。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 怕我伤心。 张信哲1994年的一首歌《别怕我伤心》，有老朋友有着知遇之恩的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在滚石这个戏啊基因啊算是以前老滚石的一位歌手品冠，日前在台北举办了新的专辑《言外之意》啊的发布会，好朋友梁静茹特地来站台，两个人还即兴了合唱啊。我们来听一下标题曲《言外之意》。 原谅我没捧好你脆弱心思，偏执的拨弦手指放错了位置，已经比去年老了1岁的男子，爱情面前虚张声势仍那么幼稚。朋友都说我有着暖男气质，说我只是窥视的冷血动物，沉默里暗藏多少压抑与教室，吉他声的言外之意难以辨识。爱是一时还是一时，至少此刻我在坚持，要的痴长什么样子，有人说是镶钻的戒指，风霜和稚气在我心中幻目，呼应着你的温柔和你的反复，我只是一个如此平凡的男子，他生有言外之意，因为我起伏。此刻我在坚持，你要的痴长什么样子，有人说是镶钻的戒指，风霜和稚气在我心中幻目，呼应着你的温柔和你的反复，我只是一个如此平凡的男子，吉他声有言外之意，因为我起伏，吉他声有言外之意。 说到这个梁静茹跟品冠两人呢，当然现在都是升级成了家长哈，话题呢自然是少不了孩子，养孩子的精啊。我们听到的是品冠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言外之意》啊。哦，巧了，下面这一位呢，依然是来自滚石系啊，滚石系的老前辈罗大佑，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在北京举行了当年离家的年轻人的歌唱哈、啊。当年离家的年轻人，罗大佑这些年在很多城市辗转的生活体验，也让他的创作呢更贴近现在的心境哈、啊。离家总有一天要回家。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哆瑞咪》。 简单的很，就好像天然的天真的爱上你的本能， 我的心声却又复杂得很，并不只需怕你先沉闷。对你的爱何其单纯，可没有翻腾的刻骨的段落不够感人。爱这首歌难道需要伤痕才能够传送到永恒？真的抱歉我的爱人，我恐怕这首歌越用心越写得不完整。天花乱坠只想歌词翻本，写不出琐碎幸福的人生。别问我那么多空白的秘密都都代表什么，就让默契填满我吗？就像有我在的夜深就不用开灯，请你相信大爱无声。对你的爱本就单纯，所有的复杂的纠缠的心结只为情深。爱这首歌本该一气呵成，别嫌它重复到沉闷。真的抱歉我的爱人，我觉得这首歌越简单越平凡越诚恳，也当半生才知歌词无声，能返璞归真都因为情真，能返璞归真都因为情深，能返璞归真真的要感恩。 听完罗大佑的新歌《九人迷》，我们来听一下凤飞飞演唱罗大佑写的一首歌《追梦人》。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墨染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你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凤飞飞追梦人，2012年1月3日，凤飞飞因肺癌在台湾逝世啊。在他过世6周年之际呢，成立了凤飞飞慈善基金会，黄子佼、黄韵玲等出席。黄韵玲呢也自曝是资深的凤迷，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追星，也是因为喜欢凤飞飞才步入到音乐唱片的行业当中来的。好，另外说到在跨年的舞台上面，蔡依林再度上演变装秀，而她的巡演 Live DVD 呢正式预购啊，1月30号呢要同步发行。那么 DVD 呢还特别收录了与安室奈美惠同台合唱的 I'm Not Yours 的画面呢。去年安室呢宣布就彻底的退休啊，让蔡依林有点不舍，所以特别收录了这段珍贵的影像以示纪念啊。这里是麒麟直播中歌榜，我们来听一下 I'm Not Yours。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中国歌曲排行榜。天生反骨的金冠女生，做与众不同的自己，以野蛮生长的方式再度出发。 Apple 郝婉彤全新专辑《我们不是对手》。 亲爱的，我们不是对手，不该相互残忍。 如何与众不同，又如何百变？此刻郝婉彤做客中歌榜直播间，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的直播间，问候全国的听众朋友。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位呢，我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歌坛的新人。他虽然在2015年就出了自己的第一张的 album， 就是迷你小唱片啊，但是呢，真正的第一张大碟呢，却是在跨年2017到2018年要跟大家见面。我们掌声欢迎的是美丽的郝婉彤。 中歌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郝婉彤，主持人好。 你好，你好，婉彤哈、啊。这个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呢，我是先通过音乐来认识你的。啊，我听了你几首歌曲，包括现在在那听的《我们不是对手》《敢爱不敢爱》呀、啊，啊，《人类未解之谜》呀、啊，啊，包括呢你的第一章的这个《预谋怀念》呢，我觉得说，这个女歌手的 vocal 哈、啊嗯，是天生是带画面感、带故事的。 真的吗？嗯，这好像第一次有人这么直接的跟我说。 你知道唱歌呢是有天分的。 你听到了天分吗？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你靠努力啊。有的时候是 有点费劲是吧？ 对，就是艺术的东西很多是要靠天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对，与生，有好多东西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婉彤啊，这个、嗯、你是一个专业科班的呢，还是从小就喜欢唱歌的这么一个自然天成的无师自通的歌手？ 我觉得作为唱歌这件事情来讲，应该算是无师自通的。 是， 但是音乐本身我确实有专业的学过、哦、对，我是从小拉手风琴的。 啊、哦、手风琴。 对对对。 哎，是我想起了《芳华》里的拉手风琴。 对对对，会有画面感觉出来了。 对，嗯，拉手风琴，嗯，那唱歌呢？ 唱歌是其实是老师啊家长啊什么都没有想到过的一件事情、嗯、然后人家会说哎怎么跑去唱歌了，嗯，就是挺意外的。但对我来讲就是一直很喜欢这个流行音乐，嗯，但是跟我之前在学的古典音乐就会有那个 冲突， 有点冲突、嗯、所以到最后选择的时候还是就是有一点就下定决心才做这件事情。 可是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尤其音乐部分，比如说你的对音乐的感觉啊、嗯、啊节奏啊、嗯、啊等等这些，对吧？ 对， 我觉得你是从小学古典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底子的话，对于你唱歌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是有帮助的、 嗯、是。我们今天来采访一位叫做郝婉彤的歌手啊，我们第一次认识，所以呢我们要聊很多就是大家也很关心的，比如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啊、好像我们在很多的选秀那个比赛节目当中没有看到过你啊。 对，纯新人是吧？ 不是，就是你知道现在的这个出道的 方式 哈，这十来年的话、嗯、基本上来讲都是要通过大大小小的选秀啊，先给大家有一次啊认识你的机会，然后再来转战职业的歌手哈。 好的，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位选手。 新疆乌鲁木齐？ 对， 你真的是新疆的？ 新疆的，但是正常的汉族。汉族 、汉族。嗯啊，这个乌鲁木齐我去过好多次啊，嗯啊，简直是 怎么样， 美食天堂哈。 美食天堂 啊，食材好到不行啊。 你看你就是爱吃的那种。 就是在那儿除了这个要长胖的话，好像别无选择的感觉啊。 每次回去要超级控制才行。 是是是、嗯、所以从乌鲁木齐来 啊。对，遥远的边疆。 嗯，然后这个确实没有参加过任何的选秀的比赛啊。 真的没有，我觉得我可能、嗯，我自己感觉不是特别适合，因为我从小是非常怕老师的那种学生，嗯，所以就说如果站在评委面前就唱歌啊，被别人就是选，或者说被别人 点评 就很直接的这种像考试一样东西，我都会怕，然后就会导致我可能发挥不了自己全部的水平。 你不是考试型的选手哈。 嗯，不太行，嗯，就关键的考试反而行，就是这种 在、哦 对，大事、 就是、最后一下子绝不掉链子哈。 中考、高考什么绝对不掉链子、哦、平时小考试真的吓死了。 是，你有没有想到过说既然这么喜欢唱歌的话呢、嗯、每年都有那么多的舞台可供你去挑战哈。 嗯， 其实对我来讲，我还是蛮安心做音乐的那种人，没有想是一定要有很多的曝光度，让别人一定要知道我或者怎么样，我还蛮淡定的。其实真的，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被很多人知道，能红嘛。 当然， 对，但我真的没有削尖脑袋就是往里走，没有。 既然都唱歌了，当然希望更多的人听到你的歌声，然后爱上你的歌声哈。所以郝婉彤呢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一方面来讲又特别喜欢唱歌，另外方面就觉得说可能不太适合在那样的舞台上面啊，跟大家这个被下面的评委点这个点评啊，评头论足的感觉。 对对对，但是你让我真的上去表演，那是真没有问题。 现场我没听过你的现场，但是我可以想象一下，应该是很厉害的哈。 现场型选手其实 是 表演型的， 有爆发力的， 有那种。 是，而且我听你的歌声，我总会想到一个台湾的创作型的女歌手叫艾怡良哈。我不晓得你可能自己没有感觉，你从长相到声音啊，到这个音乐当中一些表达的一些感觉哈，都很像。有机会你去听听她的歌，可能是不是我的一个错觉啊？ 我回去研究研究，看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很有才华的一位女歌手哈，你们俩在音乐方面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呢，通过一个小小的公告牌来给大家来解读一下歌坛的新人郝婉彤个人的第一张的专辑哈。因为之前呢，两年前是一张呢这个 EP 了哈，五首歌曲。那么现在这张专辑叫做《我们不是对手》了。 就是现在听到这首歌。 对，我们通过两分钟的公告牌来了解一下这张专辑的全貌吧。 Apple 郝婉彤，我们不是对手，公告牌，人类未解之谜。我们不是对手。 亲爱的，我们不是对手，不该相互残忍。为何不能挽留？ 敢爱敢不爱？ 敢爱敢不爱都该豁然的对待，放下姿态，感觉更痛快。 摩西扑克牌。爆头 是空是真还是幻，每段感情都有失败原因不明白，或许有一些神经居然认为爱情平等 被驯服的怪， 爱情发现爱发现爱但无法意外，你拒绝向世界公开有人买有人买，你发现爱发现爱当真品佩戴，没光灯下不停拍总有细节放光， 血肉模糊托邦，勇敢的假象， 心酸再多我都要也只能干，面对困难学会怎么办，朋友善意的称赞我变得好强悍， 以上曲目是来自郝婉婷的首张大碟，我们不是对手。可以明显感觉到刚才我提到一个关键词叫做矛盾，或者叫做 AB 面啊。一方面呢是唱着大情歌 pop 的那种郝婉婷，另外一方面有着内心像住着一头野兽一样的比较奔放狂野的郝婉婷哈。所以哪一个是真正的你，或者是两个都是你啊？ 不是两个，是好几个，都是我。 哇，你不要吓到我。 分裂的有点厉害，是吧？ 非常厉害啊！所以呢，这个都说你这张专辑比较精怪，或者你这个人比较精怪啊？怎么样来解释一下这“精怪”这个词哈？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他都有很多面，只不过我把这个面就是比较明显的展现给大家看了，然后就很标新立异的有些东西，可能是。 应该我们不是非常正常的人， 要打引号哈，要打引号， 打引号、嗯、对，就是性格比较多变的人。 是，嗯，在歌曲当中也可以听得出来，你的一些声音的表现力也是这样子的哈。你可以就是，很淑女，很 lady 的哈，也可以很 drama 的那种感觉。 对，啊、嗯、，Don't be such a drama queen， 这没有办法 control 你的感觉。 对， 对，所以你给我回来，坐好了，坐好，好，我们安静一下，做一个 lady 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专辑，包括这个叫做《人类未解之谜》，有些名字都起得非常的标题党，我觉得。嗯嗯，虽然这个歌名听起来哎呀有点可怕，可是听哎其实在处理的时候也没有说特别的恐怖哈。这人类未解之谜到底是你要表达什么？ 人类未解之谜这首歌它就是以上帝的视角去俯览芸芸众生，然后想告诉大家爱是什么，从古到今都没有答案。 嗯， 所以就让它来终结所有的破碎毁灭。 嗯， 然后让后人去纪念，就是 好， 就是很大的一首歌。对呀、 啊、 对，然后就觉得很过瘾，然后你站台上如果唱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像女神， 然后 或者就是 Queen。 对，然后就告诉大家好好爱世界和平什么之类的感觉。对 啊、有一种就是接受大家的那个膜拜的 感觉，是没关系，我来保护你们。 哎，你其实生活当中你是一个汉子吗？ 嗯，看分人分情况。 嗯，分家夫还分情况。 分情况 啊，对，在碰到你喜欢的男人面前的话，你可能会小鸟依人嘛。 啊，对对对，就是秒变。但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内心有害羞的一面。 是的，是的，是的，很多女生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她可以秒切换嘛。 嗯， 对，前一秒钟还就是哥们儿，对，我要保护你，不用怕， 有我呢， 有我在。一转头看到自己喜欢的，马上就羞就娇滴滴的感觉哈。人类未解之谜，我看到这个 MV 的那个片段也是在水中是吗？ 嗯，在水下拍摄。 嗯， 然后 画面很漂亮哈。 对，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体验。 嗯， 因为大家看到水下拍摄的东西都很唯美， 嗯， 然后很飘逸很舒服，可是你真的下去拍的时候是受罪，你知道吗？因为你一下去的时候，你没有身上没有保护措施，因为它跟潜水不一样的感觉，你身上没有。口中没有带东西，然后没带氧气瓶， 是， 然后你要深到很深的地方，就首先人没有安全感， 没错。 然后你在水下睁开眼睛的感觉，你只能看到死亡的感觉。 曾经带过艺人去拍过那个水下的摄影哈，而且你还保持美美的状态。 对。 然后呢，对啊，眼睛要睁的，还要穿情达意哈。 对，还要睁开，就是、假装你看到了对面的东西。 没关系，你旁边不远的地方有就是救生员在那边。 是有。对。 对，那当然，那水下摄影机对着你的，对不对？ 对。 你拍了几条？ 我算拍得很快的， 应 该说竟然你一口水都没呛，真的厉害了。 好，我们来听一小段《人类未解之谜》，来自郝婉彤的首张专辑叫《我们不是对手》。 当一边冻结矛盾的情节，还会是什么从不到尽头让后人吃几年。 音乐部分呢，用到现在这两年最最流行的 future bass 哈，最流行了。 对，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种曲风，因为它不像是就是有一些电音就很 low， 或者说很燥，对。 这不燥吗？ Future Bass 不燥吗？ Future Bass 不燥啊，在电影里面算不燥，它是有张力感好吗？ OK， 好吧。我觉得你既然说到这个 EDM 呢，就是舞曲啊等等哈，或者现在电音嘻哈呀什么的，就是潮流嘛。 对。 所以有些人其实他骨子里没有这个基因的。我不是说你啊。我是说有些人 somebody。 somebody。 可是他还是要他觉得他不做的话，他觉得 跟不上了。 对，可是一做的话， 你觉得出不了了？ 不是， 没特点， 很尴尬 啊， 对不对？你能理解我那种？ 我知道，就是好像是潮流，就必须要去把它碰一下。 所以你怎么理解我这个东西？你作为一个歌手的话呢，其实时下流行的东西可能有很多，比如还有那个虚拟的，你不会也来一个 AI 的郝婉彤？ 我觉得潮流也是需要去了解的，然后但是你要把它中间的元素，就是能跟你身上贴合的东西，把它提取出来。你不可以就完全做一个别人做过的东西或者怎么样，我们一定会找元素，然后来创新实验性的音乐，并不是完全电音或者怎么样。因为比如说《人类》这首歌，它是有电音的元素在编曲里面，可是我们的旋律是很好听的， 对， 它是有很多的旋律性在里面，它是好听的， 是的， 这点非常重要。 没错，你说到点子上面了。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类型的音乐，最终落实到基础就是旋律， 好听 嘛，对不对？然后呢，编曲只是一个外衣嘛， 对， 对不对？然后呢，把你穿上西装或者是穿上对吧漂亮的什么东西晚礼服什么的，那骨子里你要不漂亮。身材要不好不正点的话穿什么都没有用啊， 用 对不 对所以旋律特别特别重要。其实有些人呢现在有点本末倒置了， 是 不是他更追求一些花里胡哨的一些技术的东西， 对，不在 对 不把重点放在充实内在的这方面。 所以呢就说到这张唱片的话呢，就是还是有很多这个响当当的音乐人一起来这个在唱片里面为你加持啊，包括呢这个内地著名的音乐人秦阳， 对， 音乐人像台湾的何启宏、姚若龙，姚若龙第一张就跟你合作过哈， 对，很幸运耶， 还有新加坡的一个编曲也经常出现在中国榜的这个榜单里面，叫 Terry Steele， 对，很厉害哈，也是编了好多好多年，十几二十年了， 对， 老牌的编曲师。所以你怎么样？是你来个搭这个 casting 吗？就请大家过来帮你来做？ 是我制作人秦阳老师，他是我的人生导师，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也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音乐人。 你不要大喘气儿，也是我的我在想也是我的 好朋友 所以他很了解你哈， 他非常了解我， 他 甚至比我自己还要了解自己， 能 看到我身上就是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的东西，他都会想办法去把它做出来，让大家看到就是每次都更新的 Apple 出现。 然后对，说到 Apple 不好意思，我一直忘了用你的英文名字了， 没关系的， Apple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郝婉彤也叫 Apple 哈，大家很记得住这个名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专辑的标题曲哈，其实我要跟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别看郝婉彤是一个多变的女孩子，可是唱起情歌来绝对是一把好手 哦，谢谢。 而且这几首情歌的话我觉得不容忽视哈， 非常感谢的评价。 我们不是对手哈， 我们不是对手。 先来介绍这首歌。 那这首歌我觉得它是一首就是很有意义的一首情歌，它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忘记彼此爱的初衷，最后把对方当作对手来对待。对，因为我往往就容易走着走着走偏了，然后觉得你给我的不够多，我给你的不够多，然后忘记我们刚开始在一起是为什么。所以这首歌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对手 ，Remember。 我们不忘初心吧， 啊， 我们不是对手，来自郝婉彤 Apple。马上回来，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为何不能温柔？如果爱情里完全不念旧，流浪将永不尽头，能一起做美梦，能一起熬苦痛，乘风寂寞人海才有港口。不美缠身，或许美丽却消磨灵魂，渴望又恨，要拥抱单纯，不是曾不顾一切向彼此飞奔，怎么会一步步丢失了信任， 花中有自然接生人，好战的鼓掌兴奋，蝙蝠见我最讨厌那种人、啊啊、亲爱的我们不是对手，不该相互残忍的，亲爱的我们不是对手，为何不能对手，超过反而更难受。亲爱的，我们不是对手，走了才会回头。如果爱情完全不念旧，流浪将永不尽头。能一起做美梦，能一起熬苦头，一路暖暖相拥。 好听吧？亲爱的，我们不是对手。 马上记住。啊、哒哒哒哒哒。对。 亲爱的，我们不是对手。哎，有哦，有洗脑的功力哦，我觉得挺好听的啊。 谢谢。 我们不是对手。其实，我们在面对新人的时候呢，总是有的时候可能更挑剔一些。 嗯。 啊，你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这个，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资深的歌手了，可能我们都不那么挑剔了。 嗯， 就是面对一个纯新人的时候呢，哎，他到底行不行？他唱的可以不可以？他谁呀、啊？他是对吧？对， 对， 这人 的 这人的心态就是这样，这、哎，就是拿一个放大镜来看，哎，郝婉彤谁呀、啊？这郝婉彤， 让我来瞧瞧， 等我来听一下。然后今天我们编辑跟我说，你晚上有嘉宾啊？我说谁呀、啊？他说，我们其实也不是很了解他。我说名字发过来啊，郝婉彤。我说哪家公司的？啊，我们也不太了解。然后就是我就说，那歌发过来我听。 嗯， 啊，我当时。我在那个餐厅里面， 嗯， 我戴着耳机，而且我听第一首歌，我们不是对手，说，嗯，我马上去百度一下，这样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的转变是很有意思的哈， 感觉有点。 如果你不行的话呢，哈， 嗯， 哎，当然了，我也不会表现出来的了， 工作还是要做，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新人能够。碰到适合自己的歌曲歌路啊，尤其在自己的 range 的范围之内，啊，能够游刃有余的来诠释一首好听的旋律的歌曲，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觉得 很幸运的， 非 常幸运。 所以这首歌曲曲作者是你的制作人青阳 啊， 然后词呢是著名的姚若龙， 嗯， 所以青阳很了解你，他知道你的那个感觉， 对他相信我可以唱得了他这首歌。对我很信任，是， 而且就是不会特别过，我觉得处理， 嗯， 其实这种歌的话，澎湃部分的话，很容易会撒狗血， 对， 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录音的时候，秦阳老师在旁边会把控得很好，有时候你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会叫你调整，对他，因为你有时候自己唱完以后，你自我感觉是可以的，但是你听的时候，听一遍说，哎，哪里不对。 对， 他在外面会把控好，如果不对的话，马上叫你出去休息一下。过了也不行。 对你很严格吗？ 嗯，对我很严格。 嗯，因为你不算是一个特别有录音室经验的歌手嘛，因为到目前为止才发了一张 EP 嘛， 嗯， 一张专辑， 嗯， 所以很多就是在现场啊，在 KTV 啊，在现场唱歌和在录音室里面录歌的那个感觉是。两回事吗？ 嗯， 完全两回事。 完全两回事。 就是有的时候会把一些自己还觉得不错的、自我感觉很良好的一些人 PR 打得面目全非。 是。 对不对？ 就录完之后，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刚开始。 对，完全就都不知道这是谁了的感觉。 对，不敢听了。 对、嗯，这确实是不一样。那个 那个控制吧，我觉得。 对，它需要非常精准，你稍微有一点点注意力不集中， 嗯， 或者欠一点，或者过了一点， 对， 都很明显。 妈呀，其实你这样就要那么 吓人， 就要那么一点点的感觉，说你再来一点就到了，或者说你再收一点。 对，他不仅要全身心掏空，然后你还要那控制到最佳状态，那个控制是最累的，你知道吗？ 所以你录音的时候，你有什么特别的癖好吗？比如说要关灯啊，或这个光脚啊，喝酒啊？ 没有，我需要录音前不要有人跟我讲话。 啊，这叫默歌吗？这叫默词？ 就是你不要让我从就另外一个状态要快速到一个录情歌的状态，可能会就比较困难，因为情歌要求很高嘛。 嗯。 所以录音之前，我希望就是你让我安 静 的听一些别的歌，可能不一定听着要录的歌， 嗯， 应该听别的歌，然后让自己在音乐的状态中有个好的音乐状态， 对， 然后去的时候再 要进入到那个氛围当中去。 嗯，对对对， 就不要跳脱出来。 对、 okay ， 不要跳脱出来，至少录音前一个小时， 嗯、 至少， 嗯， 不要让我跳脱出来。 好的，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郝婉彤 Apple 来做客七零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上半时段先到这里哈，耳边我们再来听《我们不是对手》，稍后回来还会有其他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Apple 休息一下哈。 好。 花中有自然尽伤人，好强的不争情分，便从前我最讨厌那种人，亲爱的，我们不是对手，不该相互残忍的。亲爱的，我们不是对手，为何不能温柔？如果爱情里完全不念旧，有了将永不尽头，能一起做美梦。熬苦痛，沉浮寂寞人海，才有港口停泊。许多诱惑，从赴美缠身。或许美丽，却消磨灵魂。渴望又恨。单纯，不是曾不顾一切向彼此飞奔，怎么会一步步丢失了信任？花中有自然皆伤人，好强的不争情分，便从前我最。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无限量，全家无限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双休日期间天空云量较多，有一次阴晴转化过程，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天气为主。周六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周日夜间冷空气南下，北风渐起。总的来说，双休日白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能见度较好，有利于假日交通出行。天气寒冷，流感高发，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积极预防感冒。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转阴，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20摄氏度。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服装。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由古德昭执导、陈奕迅、李荣浩、李一桐主演的喜剧动作电影《卧底巨星》今天公布了一款大头症海报。海报中，陈奕迅、李荣浩、李一桐登上巨型广告牌，配上夸张的大头效果，自带喜感。电影《卧底巨星》即将于2018年1月12号全国公映。由美国索尼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索尼动画联合出品，威尔·古勒执导的真人 CG 动画电影《彼得兔》将于2月9号在北美上映。这也是《彼得兔》风靡全球100多年来首次登陆银幕和粉丝们见面。近百年，《彼得兔》原作被译成36种语言，狂销4500万册，逐渐成为动画片、芭蕾舞、音乐剧等其他艺术领域的主角。如今索尼动画操刀改编电影，赋予了彼得兔全新的生命力。热播系列动画片《小马宝莉》在全球也推出了首部大电影，该片首支预告片点击量迅速超过2亿，国内的影迷也纷纷表达想在大荧幕上看到小马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即将实现。有内部消息称，影片已经过审，有望于寒假或春节之前上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为您编辑播报的。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天生反骨的金冠女生，做与众不同的自己，以野蛮生长的方式再度出发。 Apple 郝婉彤全新专辑《我们不是对手》。 亲爱的，我们不是对手，不该相互残忍。 如何与众不同，又如何百变？此刻郝婉彤做客中歌榜直播间。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的直播间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位非常会唱歌的美丽的歌手，叫做 Apple 郝婉彤，再次欢迎你。 欢迎回来。 对，郝婉彤呢是从新疆乌鲁木齐飞过来的歌手哈。其实刚才聊到你的这个也不是特别多啊，知道你从小这个学古典音乐，后来改行呢这个自己来唱歌，从乌鲁木齐来，从来呢没有参加过任何的选秀的比赛，因为呢不太习惯那样的一种场合被人评头论足的但是呢关键时刻呢还是一个考试型的选手，中考高考哈，都能够把握住不掉链子哈，然后接下来就对你一无所知了哈。对，就是你现在长期是在北京呢还是在哪里？ 长期是在西安。对，因为我的制作人在西安，我们是在那认识的。 OK。 对，所以我们在那长居。 哦。 做我们创作音乐啊，什么都是在那边会碰头， 哦、 就更方便一些。 哦、嗯，这好奇怪，有趣。 对，我们不会发展就会创作，你懂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怎么不会在北京啊？或者是因为流行音乐中心中文的都是在北京哈、这样你工作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对对，艺人来讲应该是比较方便一些，但是现在是宣传初期嘛，就还没有说是就是活动也特别多，排不下这种感觉，所以基本上把它排在一起还是可以的。 其实现在呢，互联网的时代，在哪儿上班都行， 是 你愿意在大山里面，只要有网络就行。 对，没错， 对不对？然后在那儿写歌，说不定还 灵感更好一点。 对呀、啊，就是每天空气那么的新鲜。 北京现在还不错，我这 今年好，今年好很多。 嗯， 口罩。口罩大跌价 啊， 那个空气净化器卖不出去了， 天怎么办他们 所以在西安长期待着哈。 在西安长期 这张专辑是在西安录。 没有，录音什么都是在北京。 哦，那后期呢？ 后期在美国。 在美国，哎呦，为什么会想到拿到美国去做？ 其实不是每一首歌后期都在美国，它是因为制作方面他们会有很专业的一些要求在里面，有时候适合自己的东西自己混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后期母带都是在美国做， 就最后 master 部分的话到美国去过一下， 过一下、对对对，嗯， 好，我们继续呢回到郝万彤的这个音乐部分当中来啊。2015年呢完成了第一张的迷你专辑，其实有六个曲目，有五首歌啊、那么有一个 remix 的版本、那么到了两年之后的2017到2018跨年时候带来了自己的首张的专辑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专辑当中这个专辑叫我们不是对手，那么下面这首歌叫敢爱不 敢爱敢不爱、 敢不敢爱 都敢，也敢爱也敢不爱都敢， 说什么 啊， 这是想要说什么， 就是要有勇气，就是爱的时候大胆的爱，如果真的需要放手的时候就勇敢释怀，原谅伤害，你就可以把伤害打败重新开始。 爱温度的对白比谎言更无奈，这时候情愿沉默来掩盖，没心跳的拥抱比寂寞更悲哀，会让醒过来，刚关怀全都变成了缅怀，放开是在爱里感慨，敢爱敢不爱都该豁然的对待，放下姿态的笑太苍白，太煎熬的伪装比绝望更难耐，会让我幻灭再重来，敢独单走开到回忆之外，感情已爱全都掩埋， 这首歌也好听，当然比起我们不是对手来说呢稍微复杂一点哈， 嗯，情感上会， 所以我一听我第一遍还是不敢哼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敢爱不敢爱，敢爱敢不爱，妈呀，这是一个坑啊， 不要随便入坑， 对，敢爱敢不爱，敢爱不敢爱啊， 多练两遍来， 对，这个 来自郝婉彤首张专辑《大碟我们不是对手》当中哈，也确实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作曲也是制作人秦阳， 是 嗯，作词 孙毅， 孙毅哈，嗯，这种歌曲就是你知道收歌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哈。嗯，突然给你几百首 demo 的话，其实绝大部分是不适合的。 对，硬是要挑自己适合的、啊、就很大工作量，首先是再次不见能挑得到。 这就是你第一张这个 EP 到第一张专辑中间隔两年的原因哈，要不断的要去找适合自己的好歌。 我觉得最就是需要用时间的应该是写歌，因为我的歌主打歌四首歌都是我的制作人他亲自写的。那写歌的状态并不是当一个流水线，就是我安排什么时候写好就什么时候写好，他时候需要就是碰到他状态好的时候。 嗯， 所以你要 没办法逼他， 没有办法，就是预估时间，只能说我灵感到了，我今天就写一首。可能写的速度很快，可能十分钟写好，但是你要碰到一个好的状态，可能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才碰到一次。 你不光歌手是一个古怪的人，制作人 他比我怪多了，真的，他想把我带到他那条路上去，他觉得我有那个潜质，要拉着我一起走。 所以你们俩真绝配哈。 嗯。 在两年的时间当中，你可能无数次的抓狂，或者是说过了预期的时间，远远超过预期的时间，但你还能要表现出淡定的状态来，不能够强求它。 嗯，不能强求。我们对发片这件事情，就是以做音乐本身把它做好为态度的。 嗯， 所以没有说急着发片或者急着要干嘛，没有，我们就是碰到好的音乐了，一切都 ready 了， 嗯， 才发这张唱片，不管它什么时候，三年也好，没关系的。 嗯 嗯。 其实刚才又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哈，作为一个歌手，不管来讲的话，你都要成为一个知名的歌手。虽然你可能看淡名利啊，但是呢，确实会有更多的人啊，他要去 KTV 去唱《敢爱敢不爱》， 嗯， 去唱《我们不是对手》，他成为一个卡拉 OK 金曲，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这是成就感呢。啊， 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很重要。 当然，就是我们去 KTV 的时候，大家都来唱《我们不是对手》 嗯， 你不觉得这个是不是钱的问题？ 啊、不是 你有多大名气，这是、嗯、对吧？ 成就感， 对啊，这是作为一个歌手的一个成绩哈、嗯。 对， 所以呢， 可以用歌声来抚慰大家。 对，因为现在早就过了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 是吧？ 因为现在这个互联网的话呢，每天有那么多人，因为你知道做歌是没有门槛的嘛。 是啊。 现在编曲软件、手机。 嗯， 一秒钟没有学过乐理的、 嗯、 我都可以来编呐、啊、 就是 然后呢都可以来录制，网络那么多的所谓的网络歌手哈、啊 嗯、 所以呢现在相比起20年前的这个歌坛的生态来讲的话要残酷10000倍、嗯、 对，人确实非常多、啊、 你怎么样杀出一条血路来，你有做好准备没？ 我觉得首先好音乐是一个前提、 嗯、 做好音乐是一个前提，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需要很大工作量的一件事情，但这是前提。做好音乐之后可能需要时间的沉淀，或者需要很多的宣传手法、 嗯、 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就尽力而为吧，我觉得 嗯， 不管是哪一方面都尽力而为，做到最好我觉得就可以了。 我觉得先可以就是可以做一些自己能够掌控的，比如说作品的积累， 是 对，然后呢积累到程度的时候呢，别人再说到郝婉彤的时候，你总有一天后期播放的时候，你再来挖一下你的历史的时候哈，不是黑历史，它是有闪亮的 bling bling 的历史，钻石历史，说哦原来他有发过这么多的唱片，那么好听的 好歌怎么早没听到。 对，就是不管是对于演员对歌手来说，作品是最重要的。 嗯，是。 好，我们听完了敢爱敢不爱之后呢，接下来要推荐的一首歌曲的勇敢的假象， 嗯， 这首歌也请郝婉彤 Apple 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首歌的作曲是李荣浩，嗯，对，然后填词他很剖析就是我的内心，因为我是狮子座，我的表面看起来就很乐观积极向上啊，就是好像很好相处啊，但是有伤感的时候还是在自己舔伤口的、啊、自己流泪的这种感觉，所以有一点纠结的情绪在里面。 等一下，李荣浩，你这个是怎么样买来的？据说他现在的歌曲基本上就算你有钱你也不一定能够约得到啊。 是有钱也一定约不到。 因为他以前做幕后的时候都不太好约。 嗯， 这我了解的。 对， 这个归功于那个团队的，是归功我的制作人 啊， 就是对他就厉害啊，你看他集结这么多三五地的很厉害的音乐人，证明他圈内的就是口碑啊人脉都非常不错，他确实是各方面不论从音乐素养啊能力啊或者说是就是为人处事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可是这首歌曲目前在你的专辑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排序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地位来讲的话，他并不是第一二三主打，对吧哈，所以呢我就觉得你的制作人呢秦阳他还是有私心的。 他真的没有，你相信我。 因为一二三主打都是秦阳作曲的。 没有，他因为他给我作曲量身写的东西是最适合和贴合我的东西，也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这个不是帮他讲话， 这种我没有离间成功。挑拨成功。 啊，很客观的一个人，很客观的音乐人，真的不错。 我们这个词是谁写的？ 词应该是好像是孙毅吧。 孙毅哈，好，因为现在实体唱片还没有拿到，然后呢，我们现在只能是用我中国榜客的碟来跟大家一起来播这个音乐哈。 嗯， 实体唱片拿到之后的话呢，希望您有机会送给你的歌迷，我们来听一下《勇敢的假象》哈。 好。我都咬牙撑开，面对困难学会怎么办？朋友善意的称赞，我变得好强悍。笑容里面藏着落寞，还有虚情的可以感觉的抚慰，勇敢，真相都是孤单。的心难，为何等开了真晚？电视的节目早就全都播完，回忆每到晚安已不断的循环。越想忘，偏偏越难忘，越加渴望你留在身旁。夜深了，没人看到，我多害怕，房间那么的空荡。表面上看我总是很勇敢，其实真相全都是孤单，只能够一个人伪装，用假面具演。难过了就抬起头，眼泪都会眼眶。若不再坚强，软弱给谁看？习惯我现在有最倔强的模样，心酸再多我都咬牙承担，面对困难学会怎么办？朋友善意的称赞，我变得好强。再多我都咬牙承担，面对困难学会怎么办？朋友善意的称赞，我变得好强悍。笑容里面藏着落寞，还有谁真的可以看穿那所谓勇敢？真相都是孤单。我有多狼狈不堪。 我们听到这是郝婉彤的最新的专辑我们不是对手当中的勇敢的假象啊，刚才说了这首歌曲呢是李荣浩作曲孙毅作词的一首歌。我们现在离节目的结束呢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了，哇哦，赶快，还有什么没有聊的？ 想要推荐歌啊，继续啊， 继续推荐歌啊。我们最后有个 ending 的歌曲啊，叫做《 摩西扑克牌》， 对，还蛮特别的一个名字啊。 那这首歌是很剖析人性的东西，他希望每个人从庸常的生活中能够剥离出自己，就是很勇敢的一面，然后希望每个人可以勇敢的做自己的摩西，这样子。 其实你的职业歌手生涯两年多。两年多。那你会经常选择一些 live house 去演出吗？ 近两年没有哎，都一直在家沉淀，天天。真的，这对我来讲。 你好真实啊。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需要沉淀。 沉淀啊。 不见得每天忙活起来就是多么好的事情。 可是那个，比如现在比较流行小的 live house 了，我觉得你真的要去，你难道不想去征战一下现场的一些东西吗？去磨练一下你的一些现场的一些唱功啊什么的，现场。 对，非常想，但是更想开演唱会啊。慢慢来， 都是从小的开始。 慢慢对，从小开始， 从百十来人的小的 live house。现在风向变了，你知道吗？以前呢，那个都是追求大的嘛。现在很多歌手都愿意去小的了，因为你知道， 蛮有意思的。 因为小的我们距离很近呢、啊。 对， 因为大演唱会万人的话呢，其实那个有的时候可能 看不了太细节的东西。 你不是那个过瘾的程度，那过瘾的那个点不一样 ，get 那点不一样。那小的那个 live house 的话，我面对面唱给你听的话呢，你的表情，你听我歌曲的时候的情绪的话，我都可以有一种空气当中的互动的，那种感觉是会直接就打到你自己的歌者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一个表情当中去。 对，很快速， 非常快速， 非常快速的回馈。 然后呢，你这是很难的嘛？对你，然后在不断的小场子的这样的锤炼当中，你最后来。站在万人的体育馆的话，那简直就是小case了 啊！ 你知道吗？万反正也什么也看不见。 我嗨我的就好了。 对对对， 你们在里面睡觉也没关系啊，是不是？ 希望你经常到北京来， 好， 好不好？北京呢，这个就是歌手们，都会有很多的切磋交流的机会呀、演出的机会呀、宣传的机会。 好的，有机会一定经常来，然后把这个给宣传跑得更到位一点， 对， 然后 live house 演起来，是不是？ 宅在家里面，你知道最后会发霉的。 好的， 我开玩笑，就打个引号，因为就要动起来。2018年，您对自己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希望自己的状态，不管是生活上状态，还是对音乐的这种就是创作啊，或者说是吸取新鲜东西，状态会更积极一点。然后希望今年有新的专辑出来，带给大家。 可是如果你的制作人不换的话，今年。有新专辑，这个也是要打个问号的哈、 要等他的感觉吗？因为他已经写好了好几首了， 啊、真的 所以不怕了。 今天非常谢谢郝婉彤 Apple 来做客中国歌曲排行榜，认识你很高兴哈。 Me too， 谢谢麒麟哥。 好，我们就在这首《摩西扑克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 好的，谢谢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喜爱和支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台的广播。 哇，你好厉害， 厉害，抢你的饭碗吗？ 下次直接来当 DJ。 拜拜 拜 拜。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抱歉，我不变，装作风轻云淡，微笑和素颜一样白露我弱点。 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